人们对魔鬼这个词，或者是你们想象是怎样的呢？有些人认为是很特别的，那么好像这个图画一样，你们可以看这个图画，有尾巴，有两个脚，哪一个病是这样的吗？他们认为对人影响不大。另一些人就认为魔鬼是虚构的，根本没有魔鬼，它只不过是一个邪恶的象征，人内心的恶念。以上的说法都有人相信，到底哪些说法是对的呢？圣经就有告诉我们，魔鬼真的存在，而且是灵界最有能力的一个个体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就有说到，我们打开这节经文，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，这里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源于上帝的，但全世界都受那恶者控制。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出，基督徒相信圣经说魔鬼是个邪恶的灵体，而且统治这个世界，对人类大有影响。那么在圣经里，在这个圣经里面，魔鬼这个词就出现了33次，那么撒旦这个词呢，就出现了52次。圣经也提供证据证明世上真的有魔鬼的存在。现在我们会看看圣经怎样解答这个问题。而魔鬼只是人内心邪恶的象征吗？我们就会看看两个圣经有关的记载。第一个就是魔鬼和耶稣的对话，在马太福音的4章1到11节，我们会讨论这些经文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4章1到11节。马太福音的4章1至11节，我们不会读出来，但是我们会逐一的讨论。这个经文里谈到，当时耶稣受浸以后到旷野去，耶稣一直没有吃东西，过了40个白天和晚上，想当耶稣当时是很饿的，那么魔鬼撒旦就来引诱耶稣。第三节说，那引诱人的来对他说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叫这石头变成食物吧。所以耶稣知道不应该用上帝给的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于是他怎么说呢？在这四节说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可以单靠食物，倒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。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和魔鬼撒旦所说的话。那么继续看下去啊，这个撒旦呢没有放弃，反而第二次的去引诱耶稣。他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，站在一个圣殿很高的地方，就是第6节的经文里， 他就对耶稣说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跳下去吧，因为圣经说，上帝的天使会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受伤。那么耶稣有没有上当呢？没有上当了。当然，第七节经文说，耶稣对魔鬼说，圣经说，不要试探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所以撒旦呢，他不肯罢休，就好像这个第二个的图画，第三个的图画，耶稣第三次，这个撒旦第三次引诱这个耶稣啊，把他带到一座山上，撒旦就在那里把这个世上的王国和王国的权柄还有荣耀指给耶稣看，他就对耶稣说，只要他拜一拜撒旦，就会把一切东西送给他。那么耶稣怎样做呢？耶稣马上拒绝，他说，撒旦，走开，因为圣经说要崇拜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只应该敬奉他。所以我们读到了这一连串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？他是在跟谁说话呢？耶稣和撒旦的对话，对吗？那么有没有可能耶稣和自己的内心邪恶的恶念说话呢？所以希伯来书的4:15和另一节经文彼得前书的2:22，这两节经文都强调耶稣是没有犯罪的，那耶稣肯定不是容许自己内心有任何的恶念，所以耶稣是不可能和自己心里的恶念说话的，他一定是和一个真实的一个个体对话，那就是魔鬼实际存在的个体。那么我们就会看第二个记载，就是魔鬼跟上帝的对话。我们看这个第四个 的图案，约伯记的1:和2:讲述了魔鬼跟上帝的两次对话。另一个记载呀，就是这个敬畏上帝的义人约伯有关。每一次上帝称约伯是一个坚持忠义的人的时候，撒旦就会来反驳上帝，说约伯侍奉上帝是为了自私的理由。于是耶和华就容许魔鬼打击约伯，使他失去所有的财产、儿女，还有甚至他染上疾病。那么后来事实表明，耶和华对约伯的看法是对的，魔鬼撒旦所说的都是谎言。约伯的坚守忠义就得到了上帝的大大赐福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次的对话中啊，耶和华不是他心里的恶念交谈的。我们会读出这节经文呢，约伯记的启示录的4:8，启示录4:8，这个四个活物像，每一个都有六个翅膀，周围和底下都布满眼睛，他们昼夜不息地说，耶和华上帝，昔在、今在、将来、永在的全能者，是圣洁、圣洁、圣洁的。所以圣经三次的强调说，耶和华上帝是圣洁、圣洁、圣洁的。所以圣洁就是圣洁、神圣，与邪恶毫无瓜葛的意思。所以耶和华是十全十美、 根本不可能有歪念或邪恶。那么魔鬼曾跟上帝对话和用灾难打击约伯，这证明他的存在。既然魔鬼真的存在，那么他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。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，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来的，你们想照你们父的欲望行事，他从最初就是杀人凶手，没有在真理中站稳，因为真理不在他里面。他说谎是按照自己的心情说的，因为他是说谎者，也是谎话之父。所以魔鬼按照这经文说，他是一个天使，但他没有在真理中站稳，他说谎并反叛了上帝。除此之外，有些天使也跟随撒旦反叛上帝。那些跟魔鬼一起反叛上帝的天使称为邪灵，他和魔鬼一起被天上逐出，被赶了下来，赶了地上来。所以我们考虑这种种证据后，我们可以看出魔鬼撒旦的确存在，他不但对人十分危险，还操控我们所住的地球整个世界，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。撒旦对人有多大的影响呢？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就有告诉我们。我们看这节经文，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，这里说，你们要清醒守望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，走来走去，设法吞噬人。所以就好像这个图画一样，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情景呢？所以魔鬼撒旦就好像这个狮子，会设法在你的背后攻击我们，使我们无力反抗。但是我们就会了解，撒旦会设下一些什么陷阱来吞噬人。我们今天会谈谈三个陷阱。首先就是崇尚物质的和贪恋世界。我们看看这节经文，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，这里说，因为凡世界的事，比如肉体的欲望、眼睛的欲望、炫耀财物的行为，都不是源于父亲的，而是源于世界的。所以撒旦控制着这整个世界，因为他是这个统治世界的王，所以他一定会利用世界助长人眼睛的欲望、肉体的欲望和炫耀财物的欲望。他利用什么渠道呢？现在最流行的电视节目、广告、影片、音乐等等，来达到他的目的，诱使人犯罪。他想让我们贪爱这个世界，崇尚了物质，而渐渐忽略了对耶和华的崇拜。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影响，对吗？那么第二呢，就是 不道德的陷阱。所以以往啊，撒旦会利用不道德的陷阱引诱以色列人跟摩亚人的女人苟合，这个陷阱是十分成功的。那么在现今呢，如果我们打开这个电话上网，你一按错的话，它就会出这些威胁的照片，就好像这个撒旦就好像一个钓鱼的人，他知道哪里的鱼会吃什么饵，他就会让这个鱼上钩。就好像我们不同年纪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欲望，当我们跌进这个欲望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个跌进这个钓鱼人的手里，就被他勾到的，就很难抵抗得住，这就是他的陷阱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鼓吹错误的宗教来影响世人。所以撒旦很清楚，上帝将人造成有属灵的需要，有崇拜的意志，于是就用错误的宗教来制造谎言去迷惑人类。撒旦现行的制度把世人的心弄瞎了，关于上帝是谁，世上的宗教就提出许多很多互相矛盾的主义，令人困惑的主张，以让人无法正确认识上帝是不能和上帝亲近的。撒旦也看准了人对奇奇怪怪的神秘事物好奇，他就会利用这些通灵术操纵许许多多的人，比如利用占卜、占星术、催眠术、巫术、像手这个看手掌的术、魔术一类的事去吸引人，使人堕入他的圈套。撒旦虽然能力高强，但他不能强迫我们做我们不需要、不喜欢做的事的。我们做还是不做，是谁的选择呢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对吗？那么我们肯定会选择反抗魔鬼撒旦的攻击，对吗？那么怎样做呢？雅各书的四章七和八节就有说，我们看看这节经文。雅各书的四章七到八节，七节，所以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反抗魔鬼，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会亲近你们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反抗魔鬼，然后还要亲近上帝。如果我们只是反抗，我们没有亲近上帝，也是不成功的。这表示我们要留意这个经文的重要性。我们一方面要抵抗魔鬼撒旦的诡计，另一方面我们要顺服上帝。这表示我们喜爱上帝的诫命和恨恶撒旦的恶念。所以我们要抵抗撒旦，绝对不可以做三心两意的事，留念这个世界的事，反而我们要彻彻底底的反抗魔鬼撒旦。所以我们要自我检讨，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弱点会被这个钓鱼的人勾上呢？会刺他的饵吗？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，在家里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和影片的内容，我们也不要漫无自知的去浏览那些不必要的网站。 我们努力亲近天父，上帝就会有什么反应呢？雅各书的经文接着说，上帝就会亲近我们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所以另一个方法，我们再看看彼得前书的五章九节，这里说，你们要坚决抵抗他，巩固信心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整个弟兄团体也经历同样的苦难。所以经文说要坚决抵抗魔鬼，巩固信心。所以怎样做就能养成坚强的信心呢？就是要穿上上帝的所赐的全副盔甲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全副盔甲都有怎样的作用，对吗？全副这个词让我明白到不可以在属灵方面懒惰，我们要天天定时阅读和沉思圣经，或者整个家人一起讨论每日经文，家庭崇拜，要出席聚会，并要好好准备每周的守望台研读文章，然后在聚会中做评论，也要经常向上帝祷告，要全心的投入传道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努力反抗魔鬼的确是大有益处的，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，还能巩固整个弟兄团体的弟兄姐妹的关系，我们还会度过大患难，因为上帝有应许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三十四节，对吗？你们熟悉这节经文吗？我们可以一起打开这节经文，二十一章三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发出说，看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上帝要擦去他们的所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哀痛、呼嚎、痛苦，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。所以上帝答应，上帝会把这个整个地球恢复乐园，而且不再有痛苦呼嚎的事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连魔鬼撒旦也不再有了。所以让我们明白到现今魔鬼撒旦的确是存在的，那么他会诱惑我们，但是我们只要经常的来参加聚会，不要被他引诱到继续的崇拜上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大患难期间进入这个哈米基多顿，那么乐园就来到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的侍奉上帝了。谢谢。